江岸上游，处处的那些丹桂，这般幽香的那么可人，阵阵的秋风吹得人倒爽，总有那风吹水浪，随借着风音在耳轮中猛听，说的那么唰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风儿摆动了秋叶，这本落只在了秋林，秋心儿明朗，秋蝉声天，在秋坡前秋草中耳边，乡友听得那么絮叨叨的是那寒穷耳边声音，叫得那么惨人，秋草黄啊黄，秋光满目 了我胆，胆才寻归究竟，正遇着你不阴云心降临，瞧我不因天气难打家奔，到了我坐土庙身旁我站起村身，雨过天晴黄昏时分，霎时间风儿轻，月儿朗，月朗风清真好，对你顺了着江南，我就朝我前高奔，忙听得在江边之上有人呼亲，瞧我夫闻心心神稳定，彩蛋儿放置在了地呀，呀呀沉，空中你看烟灰才高他的命 来

红娘说：“我到府。” 人那里去看一看。小姐你要细听琴声，细听量张君瑞就知窗外小姐道静心神，待赴一曲凤秋花，凤秋粉边